谁是万兽之王？瞧瞧我的模样， 从来没有一个狮子王他的毛会那么少。 来看看我的威严，没有人比得过，没有人敢说不要啦，只要我说声要。 从来没见过像你那么糟。 等不及成为狮子王， 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，小伙子。如果你想要， 没有任何吩咐。 我现在想说， 没有任何束缚。 我的意思是， 没有任何坏处。 但是真当你不明 白，总会有你好处。 哎，看这个， 自由自在到处跑。 这是完完全全错的， 做错事情也没人吵。 找个时间该坐下来，来好好谈。 春秋时间一律都免谈。 如果你真的这样控制，我想那就惨，干脆离开这块烂地方，我再也不想管。这小孩已经开始嫌我烦， 等不及成为狮子王。 狮子王。